要给你爱情的债，我付出所有的关怀，谁知道越陷越悲哀。啊，你该知道每个人的青春不常在。啊，你该知道爱情付出不能收回来，这就是 爱情债。 让我早些还清这个 爱情债， 这就是 爱情。